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见，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新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7点07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此外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还有音频的回放也会上传到 B 站上，大家可以随时点击收看。那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第九管弦乐团的指挥弦上，欢迎弦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九管弦乐团弦上。 还有我们的乐团经理果叔，欢迎果叔。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果叔。 以及我们非常漂亮的团长711，欢迎711。 谢谢小美，大家好，我是711。 哎，其实在北京的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一定会在各大的什么漫展现场或者是演出现场欣赏过我们第九乐团的精彩的演出。那他们也是国内的第一家这个 ACG 同人主题交响乐团，然后也是集合了国内各领域的 ACG 的音乐同好，为大家来献上精彩的音乐作品。那么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和弦上果叔和711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第九管弦乐团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在下周末又要在北京给小伙伴们上演一场音乐的盛宴了，是不是？ 对。 嗯，是不是对此也非常的期待？ 对，期待，而且很紧张。 因为据我了解，大家现在每天都是在加紧的排练当中，是不是？ 对，几乎可以说在下周吧，我们全是排练了。 嗯，因为我本来说今天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因为每一个来漫游上节目的这个嘉宾都要让他来尝尝电台的食堂，这是保留的节目。结果今天听我们的711说大家还要忙着排练，所以直接是从排练的现场赶到电台也是非常不容易，在这儿也是要给大家鼓掌了。就是每天都要持续从白天练到晚上，这样吗？ 嗯，基本是这样。 嗯，所以我相信在下周末我们的第九管弦乐团也会为京城的小伙伴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那我们闲话少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09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号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第九管弦乐团的指挥弦上，欢迎弦上。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乐团经理果叔，欢迎果叔。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团长711，欢迎711。 大家好。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第九管弦乐团，然后在北京成立了多长时间了？ 成立了也有到现在为止已经6年了吧， 6年了。 成立的时候是在12年末，也就是将近是13年初的这个时间段， 这就是将近6年的时间。 对，将近6年时间。 嗯，那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嗯，这个名字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成立是在北京嘛， 嗯， 然后而且就是一开始也就是乐团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也就面向北京这个范围来招收乐手的。 嗯， 然后九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我当时正在沉迷东方 Project，然后里面那个有个角色叫齐多诺，然后他的昵称就是九，然后当时也不知道该起什么名字，我就想，哎，就第九吧，把这个北京和九结合起来，第九这样一个名字这样来的。 那建立这个乐团，是不是当时也没有想到现在第九乐团能够被这么多小伙伴所喜爱？ 对，当时我就建一个群，我想想，我毕业以后我在学校带乐团，然后我毕业以后没有乐团带了，我想，要不成立一个乐团，咱们也国内也没有这样的乐团，我们成立一个试一试。然后当时第一天进群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学习了音乐的相关专业。 我并不是专业的，但是有相关经验。 啊，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像指挥的经验吗？还是 其实指挥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 啊，培养出来的。但是毕业之后还是不想放弃这方面的爱好。 对对。 所以灵光一现，决定成立一个管弦乐团。 对，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第九可能是很多作品都会以 ACG 的作品作为一个蓝本进行改编。那在当时成立这个乐团的时候，就是想做这个 ACG 方面的吗？ 对，因为当时成立的时候也是想到国内虽然有管弦乐团，但是并没有就是以 ACG 为主题的。 嗯，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想第一次来尝试这个。 嗯， 然后当时手里也有已经有很多就是已经准备好的一些 ACG 的乐谱。 嗯， 可以随时演出的， 是 当时就是这样考虑成立一个乐团。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弦上是现在在乐团担任指挥这个职务，是不是？ 对。 嗯，那我们的果叔和711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现在在乐团里面是什么样的担当？ 啊，大家好，我是果叔。我现在在乐团里主要是负责乐团经理这个位置。 嗯， 主要是以乐团的对外的合作还有乐团的策划为主。 嗯，感觉是一个执掌全局的这个角色，是不是？ 是不是不是。 嗯，但是好像感觉跟团长的这个工种差不多。哎， 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团长主要是管乐团内务一些的。就比如说像成员的招新啊，像面试，像组织排练，像反正很杂。我主要是主管内，他主管外。 嗯， 对，其实完全不冲突的。 所以就是乐团的成员招募都是在711这边负责。 对，主要是我来，因为我们其实有这么一套系统，就我们有个招新群，然后大家一般就会就加入一个群，然后一般就会那个，然后就会有小客服出来，然后给大家分流。但主要就是乐手这边，然后还有一些别的是我这边来负责，然后跟他们聊，大概聊一下情况，没问题的，我就会就是来安排他们面试。 所以还是要经过严格的面试才能成为真正的成员。 对，这个过程还是挺就是挺有难度的。 看，我们通过收音机收听以及通过 B 站观看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想要加入第九乐团要好好先过我们711团长的这一关，是不是？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到时候面试的话还得过所有人的关。 所有人的关。 对， 就是几位元老都会像面试官一样。 对， 主要是看他乐器，有些乐器看哪个乐器来，然后咱们哪个乐器的首席，然后会跟着我还有711他们都会一起去面试。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这个粉丝啊，他们其实在接触第九乐团之前不太了解交响乐团到底是怎么来组织成员的，或者说都有什么样的乐器在里面。我不知道现在咱们乐团大概有多少乐手。 咱们现在可以说就最近几个月已经，就是说我觉得常驻的已经能发展到86到87人左右了。 86到87都是在北京这个范围里。 对对对，因为也有在外地，从天津啊，甚至还有更远的，从香港那边有时候会跑过来乐手。 我想问问这个路费咱团报销吗？ 我们有钱之后会给他报销。很想给。 说到这个的时候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是 所以说也有很多小伙伴是不远千里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团体，能够发挥自己的贡献。那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果叔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的乐团这个乐手都有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说很多小伙伴他会很好奇啊，这个一个管弦乐团，一个交响乐团，它里面都要有哪一些不可或缺的乐器组成部分？ 交响乐团呢主要是由管乐、弦乐、打击乐还有一些旋律性色彩性乐器来组成。弦乐比方说有大提琴、小提琴、中提琴、低音提琴。 我们敲腰就是低音提琴。 对对对，它不是大提琴。 对，不是大提琴。 是不是经常会被人误解？ 每年基本弹幕上都会飘过一个大提琴小姐姐。然后 看完之后现在是不是已经心里没有什么波动了？ 已经习惯了。 低音提琴哈。好，我们果叔继续介绍。 然后管乐分铜管和木管。铜管常见的是大号、小号、长号，然后短号、次中音号，然后还有一些木管是单簧管、双簧管、八声，还有一些打击乐，比方说低音鼓、小军鼓、大鼓，然后还有一些色彩型乐器，比方说钢琴、吉他、萨克斯这种乐器比较常见。 听了这一圈感觉好像这些乐器的名字都听说过，但是他们组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还是要有机会通过我们，包括在 B 站上也会有投稿，是不是？包括也会有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如果在北京的小伙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听一听第九管弦乐团的现场。如果说在外地特别远没有办法来到北京的小伙伴呢，我觉得也可以从网上找我们第九管弦乐团的这个作品去听一听，感受一下这种交响乐的魅力。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乐团的成员们，那现在比如说百十号成员啊，就是大家都是学生吗？还是说已经有参加工作？ 都可以说算是对半吧。 可以稍微离话筒。 好嘞，我稍微近一些。大概有一半是学生，然后有一半是已经工作的，工作的各行各业都有。比如说，大家可以猜一下弦上他本职是干嘛的？ 我还以为大家可以猜一下弦上今年多大。本职工作，也就是弦上现在是兼职指挥吗？可以这么说吗？ 本来这个目前来说，我们乐团可能有些人误解说我们是在专业以这个为专业来维持生活，但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都是兼职。 其实都是兼职的，也就是大家要利用自己上班上学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去参加排练及演出。 对。像我这边呢，我现在是做民航的。 民航。 对，我本职是民航的，然后大学学的也不是民航也不是音乐，然后就是反正跨度比较大吧，现在算是 感觉跌宕起伏的人生。 像他们的711就是学生，然后果叔他也有自己的职业。比较迷的，我也不知道他干嘛。 什么叫比较迷？ 比较迷是什么？果叔。 我是主要是自己在家里帮忙，家里有公司自己帮忙，然后是自己没事闲的出去做两个项目，然后偶尔也会帮着忙活第九的一些事情。 那现在咱们乐团的这个小伙伴是不是大部分还是属于青年群体居多？ 是一个很年轻的团体。 很年轻的团体。因为我会看到咱们的这个演出，感觉飘过去的都是一张张很年轻的脸。有没有团里有没有就是年纪稍微长一些的成员？ 有一些甚至就是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那他为什么还会就是特别愿意在这个地方去挥洒自己的青春，而不是在家给孩子换尿布？ 因为就这个事儿其实说来也很神奇，我跟那个大哥还真的聊过。他当时给我留下一句话，就是我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因为这样我可以保持我的心态非常年轻。 就是非常好的心态。 对，他虽然可能对动漫这个不一定很感兴趣，但是这么多年了，就是但一直也都在跟着我们来排练。我也很好奇的为什么一直这么坚持下，因为这么多年来来去去人太多了。 我觉得这样也真的是非常能够让人敬佩，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随着人的年纪一点点变多，就是变长，一年大四一年嘛，可能我们在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上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很难说再像学生时期或者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专注，或者说那么不计成本的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像已经工作了，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大哥，他已经有两个宝宝了还在坚持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来音乐的魅力所在，是不是？那刚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第九成立有将近6年的时间，也是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各类演出。那在这些演出里面，有没有给大家留下特别印象深刻的演出？那先来介绍一下都参加过哪些比较大型的演出好不好？ 让先生说。 嗯，这个演出的话，因为从一二年成立到现在也有六年时间了、嗯，然后咱们演出也是比较多的。 嗯， 从我们第一次演出应该是2015年的夏季，一个爱度的北京爱度的这个漫展， 嗯， 然后我们做了线下演出，然后后续的这个2016年以及2017年，然后爱度啊，还有咱们那个北京的梦次元这些漫展，我们都 参加，就各大漫展都会参加。 累计下来参与的也有7、8次了吧， 嗯， 然后曲目也比较多，这种算是在漫展的一类型演出， 嗯， 然后像线下的话，去年我们在受到哔哩哔哩的邀请、 嗯， 然后到上海去参加这个 BW 漫展， 嗯， 也是他们办的首届漫展， 确实很多人没有抢上票，也都是伤心欲绝。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当时算是哎，也就免票， 嗯，免票 从北京到上海也是去观摩了一下这样一个很大型的一个线下演出， 嗯， 然后还有他们那个在那3天最后一天的 BML， 我们也参加了舞台演出， 嗯，非常大的场子， 对， 就是登上这种特别大型的舞台，会不会有紧张的感觉？ 会的，像去年特别是在 BML 舞台上， 嗯， 然后包括之前的一些排演，还有当天演出前的一次去走台， 嗯， 就能很深刻的体会到那么大个展馆那么多观众，嗯，怎样去对观众负责，这样的一个想法会对自己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嗯，也就是说在这6年时间里面还是随时都会面临一个压力或者是瓶颈的阶段吗？ 对，但是很享受。嗯， 很享受，就是痛并快乐着。那像在平常排练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是很辛苦嘛，如果说遇到这种压力或者瓶颈，我不知道两位都是会怎么排解这种负面的情绪，能不能先讲小故事，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时候会遇到觉得哎呀真的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这样的感觉会产生吗？ 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真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作为一个学生，我就从学生这个角度来说吧，嗯，因为好多学生党们也都知道，虽然上了大学，但是学校那边学习还是挺紧张的。 嗯，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专业选得好，年年赛是高考。虽然我没有选一个那么恐怖的专业，嗯，但是事情还是挺多的。 嗯， 而且加上学校就是校区很远，我这边有好多我的学弟学妹也是同样，你们有好多学弟学妹也来参加这个乐团了， 嗯， 他们都。包括我也是曾经有段时间就是排练不能排练到很晚， 嗯， 得赶快回去， 嗯， 然后而且有的时候年就是临近考试， 嗯， 我们好几年半年级的录音都跟我们四六级考试，然后还有一些学校期末考试撞在一块儿了， 那遇到这种情况就会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当时我考6级的时候，我们是下午录半年级，但是我们是上午录，然后上午准备，下午我回学校考了一个6级，考完6级又回来，然后接着来录音录像，大概那天晚上我们折腾到12点，就是大家基本都还是有自己的办法，因为都想就是还是喜欢这份事业。 嗯，那在这么繁忙的两地去两头跑，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或者说觉得如果我不参加这个乐团的演出的话其实是不会有那么多负担的，会有这样负面的想法吗？ 嗯，没有，可能我也是因为我这个乐器学的人太少了， 嗯， 基本我们乐器只有我一个人， 哇真的， 就是我们不在的话就很麻烦， 就是，好乐手一直坚持，确实我觉得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吧都是需要一个坚持的精神在里面。那我不知道果叔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嗯，我可能最难受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是头一天演出，但是是在工作日，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周六日去排练，大家也是用周六日业余时间去排练呢，去演出，对对对， 嗯， 但是有一次就是我记得是一个漫展，然后漫展主办方就突然找到我们来商量说，我们可能说想要周五能不能上台演出，然后我们周五会就是很多人上班，因为当时我也在上班，然后就是各种原因，然后人就可能到的不是特别齐， 嗯， 可能就是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绝望，但是好在每次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团员一下子就是我请假或者是我逃课，还有说别的方法， 但是逃课我们不鼓励， 对对，我们肯定是不鼓励的，但是是， 嗯，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嗯， 然后是通过各种方法来想办法来参加排练，真的是有的时候也是特别感动，然后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自己也会觉得大家都那么努力，然后我也应该更努力，所以说也还好。 所以集体的力量我觉得还是不可限量的，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集体贡献一份力量，那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也可以做出好的作品。那像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啊，这个二次元作品当中的配乐可能更多的是流行乐啊、摇滚乐，感觉好像古典乐或者说管弦乐这种形式和二次元的距离是稍微有一点大的。那不知道就是在我们进行乐曲的改编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或者说怎么样去把二次元的元素和交响乐管弦乐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呢？ 这个也是我们从建立团以后然后首要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乐谱来源。然后当时我建团的时候手头还有一些乐谱还比较好，后续乐谱走完以后就需要去 发掘新的 一些创作，包括一些不光是曲目上的更新，还有一些形式上的。然后古典这块呢，的确就是咱们现在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乐手可能接触比较少，所以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呢，就是怎么把这个二次元和古典剧结合起来。首先咱们的这个平常听的一些动漫歌曲一般都是电声乐或者说现代的一些编制， 是 可能就一两样乐器然后有个人声，所以它的一个旋律线是很明显的，但是它的一个和声层并不是很明显，然后 好专业。 对，去改编的话就得考虑把很少的旋律啊伴奏啊给它分到各个乐器。 那我们现在这个编曲一般来说都是弦上来负责吗？ 对，编曲这块前两年还只有我，然后去年开始就我们招收了很多编曲，然后也有非常优秀的国外的一些编曲， 很不错， 一些留学的，然后他来参加我们的一些编曲团队， 新生力量。 对，所以现在的创作我们创作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在创作当中刚才可以继续介绍啊，就是怎么 所以就是有一些歌曲改编起来就比较难了，是因为它只有一个旋律线，然后和声层也太比较简单，所以就需要我们去那个拓展一些它的一些更丰富的一些层次。像我们这次去做咱们那个登场的编曲的时候，就是里面涉及到大概有五六个曲目都需要重新去编的。然后比较难的想一下，比如说咱们那个房产的一个节目，然后要去编曲，然后 房产的一个节目，但是现在还不太能透露。 对，但是这两个曲子的编曲就是比较复杂，因为那个歌呢，听人也是很多，但是时间太紧张了。 哇，好期待，到底是什么样的返场节目，是耗费了我们成员大量的心血啊？ 对，还有一个曲子是尼尔。 尼尔的 机械纪 元， 然后那个曲子呢，改编起来倒是很简单，但是要去付诸演奏就比较难，因为里面打击乐太多了。它本身的曲子里面，有很多合成器的一些效果。 所以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下周末见分晓，是不是？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二次元元素和 AC 和这个管弦乐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那我们在改编这么多曲子当中，有没有大家特别喜欢的作品？ 特别喜欢的就要回到咱们那个前两年的概念季了。然后像2017年的，咱们是做了一个动漫元素的串烧。说的专业点的话就是联奏。里面大概有18个曲子的一些主要的曲子。 18个 ACG 作品当中的曲子完全串烧在一起吗？ 对，就是无缝衔接。所以当时很多人就在弹幕里面说啊，我吹这个无缝。 吹爆这个无缝。 18个曲子呢，大概每一段旋律也就十来秒，7-8个小节，然后这样一串起来是一个7分钟的一个作品。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我们 B 站这个下面去看一看。然后像去年的话，就是咱们的《你的名字》这个节目，这个编曲就不是我们团队做的了。 你的名字， 对，你的名字、 这个在下半程当中，我们确实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曲目，我们可以一会儿去欣赏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28，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那我们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

没有输赢的游戏。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第九管弦乐团指挥弦上，欢迎弦上。 好， 嗯，还有我们的乐团经理果叔，欢迎果叔。 大家好。 团长711，欢迎711。 大家好。 哎，刚刚上半场的时候我们聊聊这个第九管弦乐团成立的，包括就是大家在进行 ACG 乐曲改编时候的一些小故事哈。刚才大家也有提到说非常满意，或者说非常对一首作品有就是印象深刻，叫做你的名字，是不是？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找来了这个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你的名字。好的，因为这个稍微出了一些技术原因啊，我们待会儿再欣赏这个你的名字。我们还是先来跟我们的这个弦上，还有我们的果叔711来聊聊天，好不好？刚说了这个你的名字给大家留下印象非常深刻，那深刻的点，印象深刻的点都在哪些呢？ 主要应该是 这样，要不我先来说说好不好？因为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一个点就是出了 cos。感觉是非常这个精巧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弹钢琴的那个小姐姐，然后 cos 成了三叶，然后我们的弦上 cos 的是龙。当时怎么想到要以一个角色？ 一开始没有这个计划，开始还是想用观众的管弦乐，然后我还是穿中山装，然后这个想法呢是实际上是他们提出来的，然后还有包括咱们那个没来到 现场的咱们那个因为我们负责文宣的小伙伴，他的想法比较多，然后当时 cos 这块也是他们想出来，这个本来这个电影演的就是一对情侣嘛，相当于是，然后咱们可以在现场还原一下，然后包括这个口角啊这方面的这个还原，然后算是比较有创意一个东西吧，然后当时一开始我还是比较反感的，因为比较内向， 不好意思是吧？ 对，不过穿上以后感觉还不错，然后所以就。都是完成的。 那这次的尼尔机械巨人有没有想法？ 可以有，这个想法很不错，我们711小姐姐可以试着还原一下。 这个踢皮球我觉得踢得很好，很快。那我们的711觉得呢？ 因为我们之前也录过很多半年级，但是没想到今年人有这么多。怎么说呢，安排也非常的费力，但是大家到最后就还都是挺团结的。我们用非常极短的时间吧完成了这个录制工作，当时是觉得不可能会有这样就是这么快的效率，还是就是觉得团一直在进步，挺感动的，这也是令我挺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 因为确实是这么样一个这个表演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完成的，真的是需要所有人的配合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最后呈现的状态，是不是？ 对， 果叔。 是这样的，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关于刚才的专场出 cos 的问题。我们在紫罗兰可能会有小姐姐然后穿 cos， 然后可能还会有比较特殊的一件乐器是打字机。因为紫罗兰原片就是打字机来唱歌嘛，所以说我们这次也特意找了一个同款的紫罗兰的打字机。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凡是追过紫罗兰永恒花园之不翻的小伙伴一定会对他 OP 最后那个打字机的特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时候弹幕就会成群的飘过说打字机唱得好。 对， 所以我们这次在演出当中也是专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打字机，是不是？那待会儿呢，其实今天这个打字机也被我们的弦上带到了现场，我觉得待会儿找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现场展示一下这个打字机的真容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跟我们动画当中的打字机是不是一样呢？那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这个剧透一下哈。其实说到这次的下周末的演出，刚才也有简单的提到嘛，那这次一共给大家准备了多少首曲目呢？ 这次的曲目有18首， 然后包括了两首返场曲目。然后这个曲目的上，曲目上来说的话，跟咱们那个一个传统的现代的音乐会来比的话，也是算是一个极限了。 嗯， 就是咱们的时间纯曲目的时长已经拓展到了一个半小时。 嗯， 也就是加上一些过场的时间，可能整个场次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长。 哎，因为我不太清楚啊，就这种管弦乐的演出。连续两个小时的话，是不是对乐手的体力是个非常大的消耗？因为感觉那些各种管啊，都是很难吹出声音呢，好像是。那需要那么强的就是气息去支撑两个小时，是不是对大家的体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大家都点头沉默， 非常。 因为对，因为那个特别像后排的铜管， 嗯， 然后那个咱们这次演出的话，铜管也是安排比较多人，后排的话，标准的一个编制呢，双管编制，铜管可能就是一到两支，管乐也是一到两支。咱们这边的话，这次也是考虑到了，双管的木管编制以及三管的铜管编制，这样去支撑整个铜管声部。还有一些，比如说长号和圆号这样的乐器，我们可能会有，让乐手来分上下半场这样的一个安排，去让整场音乐会能够比较好的完成。 所以是也是大家都会精心做一个准备，是不是？那我们的果叔和711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场演出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事情，或者比较有趣的事情？ 怎么说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那莫过于弦上唱歌。 可以稍微离话筒， 好的，我稍微离近一点，因为这个凳子稍微有点 沉，这个 对，够不着它。 你可以移一下话筒，可以往你这边移一下， 往这边移一点。好，我们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弦上唱歌了，因为弦上他有一个习惯，他会唱谱子，这样有时候会有利于就是乐手去了解一下这段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旋律，就是特别是在我们第一次排练的时候。但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写得非常高，他自己还唱不上去，他会自动降一个八度下来。然后所有在他唱完之后，我们台底下就所有乐手都会给他鼓掌，好，唱得好。然后想让他们， 所以现在当一个指挥是多不容易啊，就是不仅要指挥的好，还要会唱歌，会十八般武艺， 基本上还是能唱得上去的， 还是能自信很足嘛。 其实 年轻人， 我唱歌不太好听，为什么呢？因为我普通话不标准。 我觉得不是这个，你看有那么多粤语，就广东话歌曲，它也依旧就是会很有感觉，很有味道，所以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 那倒是，但只不过说， 你看被主持人一句话说， 只不过 那倒是 唱一些就是比如说华语的一些歌呀，就现在 KTV 唱比较多的，然后我基本上我就去 KTV 我是沉默寡言的，但是指挥这方面呢。算是我一个小毛病吧，也不算是习惯。 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弦上哈，导播老师现在可以继续帮我们调试这个机器啊，但是能不能辛苦导播老师先把 B 站给我们断一下直播，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有很多我们第九管弦乐团粉丝来听节目嘛，那我们因为现在这个直播的系统可能稍稍有点问题，我们可以先拿手机给大家直播好不好？所以辛苦那边可以帮我这个断一下直播，然后我这边可以拿手机继续直播。好，那我们弦上可以继续介绍了。 然后这个也算是一个毛病吧，就是指挥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去指挥乐队的时候，乐队在演奏，然后我跟着去唱旋律线。这个毛病呢，就是导致好几次我们在排练厅录音的时候，麦架在我边上，然后正好录下来的东西回去一听，哎，为什么唱得这么大声？然后我也是就是 没有想到猝不及防。 对对对，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然后后来会稍微克制一下，包括以前在舞台上也会唱出声来，这个就比较尴尬啊。 那我们果叔也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好不好？我现在来充当一下摄像老师的工作啊，我给你调一下摄像头，可以果叔介绍。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吧。弦上呢，他手劲儿比较大，然后他经常性的挥指挥棒，然后但是那个指挥棒有点小，所以他经常就一不小心啪，指挥棒就飞出去了。然后 我只知道有舞蹈演员表演的时候飞鞋，我们这个乐团指挥可以飞指挥棒是吗？ 对，然后他那个指挥棒还是特别的，这上面会有很多那个毛刺，所以会经常刮伤人。 等会儿，指挥棒上会有什么？ 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因为他经常要敲谱架的打节奏，所以说会有很多的毛刺，然后会经常性的划伤人。然后他有时候一不小心飞出去，然后刚好就 这哪个成员被爆头了，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舞台上的小意外，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排练还是需要会流点血之类的。 嗯，所以那个还有那种情况，就是好像在拉那个什么管的时候，经常会不小心打到前排同学的、 那个长号的梗，那个梗告诉大家是真的。因为我们这边曾经有乐手，当时前上在排练的时候说，哎，你怎么不吹呀、啊、他说我不能吹，要吹的话我们可能会损失一个乐手，因为他那个杆到那个音的时候会拉得非常的长 啊， 然后直接打到前面乐手的头。 哎，可是那个不是座位可以调节的吗？就是间隙稍微设置大一点不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当时可能没有注意吧，因为我们现在排练厅稍微有点小、嗯、但是人又很多，你看这次得有80多号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演出、 嗯、 所以说整个排练厅是非常拥挤的。其实 所以就是座位也会安排的比较紧张，就稍微有点限制乐手的话发挥感觉。 对，稍微有点限制乐手发挥。 嗯，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大家演出的曲目单，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一共是刚才说到的有18，我看因为下面好像还有第19，是不是还有神秘曲目？ 嗯，你猜你再猜， 你猜你再猜，曲目就叫你猜你再猜吗？ 嗯，这个不能说， 这个不能说，显然不是了， 显然不是了。 哎，那还有什么精彩的小环节可以给大家剧透？因为我知道这回紫罗兰永恒花园刚才也提到了，是在我们的曲目单里面，然后我们的神秘道具是不是也可以登场了？ 可以， 在这边。看看这个打字机哈，嗯，光看外表有一种年代感，这个年代感指的是它和指挥棒一样，上面有一些倒刺。我们的弦上你到底是怎样保管这些贵重财物的？ 像这个东西， 哇， 它到我们这儿也就一周时间吧。 这个是自己专门买的吗？ 对，我们从那个国外淘汰。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没有新款了，很多 感觉有种英伦范儿。 对，很多人可能会问说这个这个东西哪买的，有没有新的呀？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已经 很沉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稍微抬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对， 是不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弹幕可以飘起来了。这个打字机你唱得好，你唱得真好，而且它是真的可以打字的一个打字机。 然后这个也可以往回拨。 哇哦，真是很厉害。只不过今天这个打字机里面没有上墨，是不是？ 没有色带，因为回来以后那个色带已经没有墨了， 嗯， 所以我就给卸下来了。 嗯， 然后紫罗兰这个曲子呢，因为里面它好多它的原声里面有这个打字机的音效， 嗯， 然后我们想这次在演出的时候，嗯，直接还原一下打字机。 那是让打字机自动？ 不是，我们会有一个那个乐手，会有一个小姐姐，然后来专门在协奏位，也就是指挥的舞台的侧面，然后去坐在前面演奏打字机。 这种打字机真的，因为它键位设置非常深，所以会很有感觉，摁下去的时候 那个声音大家可以听。 嗯，大家可以来，我把话筒上往这边掰一掰哈，大家可以听。哎，但是不上墨直接这样打不会对打字机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原理上肯定会有，但是因为手相应肯定是比较小的。 这个像这个打字机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这个是1920年的， 1920年到现 在 将近100年了， 100多年了。 所以我们直播间现在有位百岁老人，百岁老打字机是吗？我们要好好爱护一下它，贵重物品。是的，贵重物品，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到时候演出就会在我们的演出现场进行一个这种简单的表演。 对，演奏。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其他的曲目还有没有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其他的话，比如说咱们的第二首和第三首曲子， 第二首和第三首曲目是什么？ 对，曲目安排呢，我们前三首曲子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大型的三首曲子， 嗯， 然后这三首曲子的时长呢是基本上也都达到了10分钟， 嗯， 然后这三首曲子有个特点，它都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作品的一个串烧， 嗯， 比如说紫罗兰，它里面包含了好几首紫罗兰的原声，还有这个从第二首开始这个刀剑神域，还有第三首的这个塞尔达， 嗯， 它实际上都是包含了这个作品中很多比较经典的一个旋律给它串起来的。 是，我看我们弹幕反馈大家说这个声音好还原啊，因为它就是跟我们威尔利特小姐用的是 原款 的打字机，我觉得能够淘到也是一个奇迹了，是不是价值也不菲？ 对，这个是eBay上淘来的，然后价值的话大概是3000块钱。 哇哦。 这个跟价值跟他跟你实际上不确定的，因为现在卖这个基本上都开卖，然后就是看抬到怎样的一个价格。 其实我还是特别想给大家放一下你的名字那一首乐曲，不知道我们的系统可以吗？我现在要进行这个大胆的尝试，可以吗？我们找一下好不好？哎，在不在里面？导播老师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因为现在素材有点多。好，可以播放一下，我们一起来欣赏你的名字。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觉得如果对我们这个你的名字非常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通过 B 站去关注我们的第九管弦乐团，欣赏完整的作品。那我们知道像第九现在还6年的时间，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支持着你们，想对大家说一些什么？那我们这次从果叔先开始好不好？ 好，其实呢我想对大家说，我们非常欢迎各种各样会各种各样乐器的小伙伴加入我们，尤其是弦乐、小提琴、大提琴之类的。 还有低音提琴。 对，还有低音 提琴。提琴 非常需要低音提琴。 解救一下团长。 对，快来解救一下我。 对，然后我们其实我特别想说一句，请大家来关注我们微博呀。好，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对，大家可以关注微博。我们的711。 我大概其实跟果叔想表达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就是希望更多的小伙伴不仅是会乐器，而且如果会录音啊，会编曲，以及会那个后期制作，各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各行各业的小伙伴， 各行各业， 对，就 需要主持人吗？ 需要，以后可能真的会需要。 哎，真的，哎，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没问题，帮你报上名。 好的，瞬间就已经套路上了我们的团长大人， 太当然， 来先生。 好，我们这边的话他们两位也说的差不多了，然后别果叔说呢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博，我就说一句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 B 站。然后 总之是希望大家听到好的音乐作品，是不是？ 我们的一些作品都会在这个两个平台同步的去更新。然后这个招募方面他们俩也说了，然后咱们在北京的线下，然后有相关兴趣的呀，或者你有相关技能，特别是刚才711说的几个，然后补充一下画师，我们也需要一些人设的设计师啊，这方面的，然后来加入我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呢，每周也可以来我们的排练厅看我们排练。这个是我们现在今年新增的一个环节吧， 就是 对 看着大家现场排练。 对，实际上可能线下演出的次数有限，然后那个机会也有限，所以大家平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我们排练厅看我们排练。 哎，我觉得这个北京的小伙伴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看看我们的乐团到底是怎么排练的。 对，当然来看的话还是要提前跟我们说一声，约一下。 是的， 对， 大家可以如果想来围观我们排练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的招新群，然后到时候我会在那里边亲自接待大家。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的官方粉丝群，群号是5675566693，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 B 站的关注。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弦上711和果叔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啦。那我们接下来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那么下一周呢就是520，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我们漫游嗨翻天开播其实已经1周年零一点点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下一期节目会请到许可以及神秘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漫游嗨翻天的故事。所以如果您喜欢就不要错过，我们下周再见，拜拜。